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99。 老爸，银行车险就是圣诞老人每年都来送礼物。 今年验送，春节前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电话报价就送安一行三次洗车服务。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声工厂出品。 第101集。朱元璋见蓝玉仪表堂堂，对自己恭敬而不卑琐，心里更是欢喜。有些讨伐叛乱的计划，想单独说给蓝玉听，于是目光扫向随蓝玉而来的三个将领，轻声地说：“你们先下去吧。”三个将领见皇上的目光扫来，都微微垂下头，听到皇上的声音却一动也不动。朱元璋心情很好，认为他们没有听见，便稍稍地提高声音，又重复说一遍：“你们先下去吧。”谁知他们还是一动不动，垂着头恭恭敬敬地站在那儿。对朱元璋来说，这么些年来敢这么对他的人从来没遇见过，他真正的恼怒了。“你们下去。”三位随蓝玉而来的将领听了，虽然有些惶惶然，却还是没有动，只把目光投向蓝玉。朱元璋见了，怒发冲冠，手指着蓝玉，正要发作，蓝玉双膝跪下说：“请皇上息怒，这些将军长期随我南征北战，对皇上忠心耿耿，只是身为军人，从来没有听过皇上的圣谕，早已养成服从军令的习惯。”说到这里朝他们一挥手，三位将领立即悄然退出了。朱元璋的心里燃烧着一团怒火，听蓝玉的一番解释，又见三位敢于抗旨的将领瞬间没了身影，心中一惊，有了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他久久地望着蓝玉，突然爽朗地笑起来：“好，梁国公真是统帅之才，训练的将军们如此忠心耿耿，唯命是从，这样部队定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谢皇上夸奖。好了，你也去吧，我等你的捷报。”朱元璋本来想了很多话要对蓝玉说，这时候已经没了心情。蓝玉跪拜告辞，朱元璋一直微笑着望着他离去，然后摇了摇头，轻轻地叹口气：“这蓝玉 这年轻的将领，没想到他比徐达、常玉春他们还都行。训练出来的部下，只听将领，却不听我皇帝的圣谕。让这样将领去打仗，肯定会有战斗力，攻无不克。可是如果让他拥有兵权，又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太可怕了。蓝玉率军出征，去为大明王朝平息叛乱。朱元璋一点也不敢耽误，立即派出他的锦衣卫：你们一定要千万要保密，要做到悄无声息，只把蓝玉的情况给我摸清楚了，回来告诉朕就行。朱元璋这样吩咐着锦衣卫，他已经下决心要除掉蓝玉。最后一次替朱允炆消去荆棘，现在要趁蓝玉出征之际，给蓝玉找一个合适的罪名。第二天，便有锦衣卫汇报，蓝玉因为军功受宠爱以后，人也渐渐骄傲自私，曾经纵容家奴侵占民田。御史对其家奴的不法行为进行质问，他就驱逐御史。蓝玉带兵北征回还，夜半来到喜峰关城下，要求开门。官吏陷于制度，没有及时开门，他就踹门而入。后来又有人告发他，说他私自占有元朝皇帝的妃子，致使元朝妃子因为羞愧而上吊自杀。有着其中的一条都够了，如果朕不想杀你，你做的这些对朕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你训练出来的将军竟然敢置皇命于不顾，这对朕来说当然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更何况你如今手握重兵，下面有一帮能征善战的兄弟，朕又岂能容你？朱元璋在心里对自己说，而现在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接下来是怎么样来除去这个将军，一切当然只能等他凯旋归来的时候，但是现在还是可以做许多事情。那么到底应该做什么呢？朱元璋在这方面很有经验，稍微考虑一下，他决定先检出蓝玉的羽翼。锦衣卫探来的情况很清楚，蓝玉因为为人孤傲，又常年的在外征战，在朝中并没有拉帮结派的人，他所有的亲人都没有半点权势，只有敬陵侯叶生是蓝玉的姻亲，有一定势力。朱元璋听了这些情况，微笑着对锦衣卫许褚说，看来只有杀了叶生，才可以无顾虑的诛杀蓝玉。皇上，以何罪名杀呀？就以胡惟庸案一罪就行。朱元璋连想也不用想，顺口回答。就在当天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叶生被莫须有的冠以胡惟庸案谋反罪拉到午门。他自己还莫名其妙的时候，就懵懵懂懂的被砍去了脑袋。这时候他的姻亲蓝玉正带着他的虎狼之师在东线征战，勇猛地追杀叛军。当他的姻亲叶生被斩杀的消息传到他的大帐中时，他的副将张义民曾经担忧地对他说，莫不是皇上？蓝玉回答说， 现在作战要紧，不要瞎猜，一切等我回去自然分明。在斩杀叶生之前，朱元璋身边的高参李渔也为此有顾虑地提醒朱元璋，蓝侯率军在外，如果听说叶生被诛杀，能否有变呢？朱元璋听了只是微微一笑，懒得回答，因为他看准了蓝玉只是个武将，没这种政治敏感，绝不可能想到这事会与他有所牵连，更不会想到等他回去以后，皇帝会要了他的脑袋。一切如朱元璋所料，蓝玉出兵四川，很快平息建昌的叛乱。1393年2月，手握重兵的蓝玉刚刚班师回金陵，就有锦衣卫揭发蓝玉谋反，蓝玉毫无反抗的束手就擒，无论他如何的叫屈叫冤，还是被说成是串通景川侯曹真、贺庆侯张毅以及户部侍郎傅有文等谋划在朱元璋出宫更重视谋反。很快蓝玉以及他的一干手握重兵的高级将领悉数被诛杀，凡连坐的都称为蓝党，一律处死。一时间朝野议论纷纷，朱元璋知道许多人心里不满，稍作思考便亲自将蓝玉谋反的事实编为逆臣录，亲手写诏布告天下。在诏书中说，蓝贼为乱谋泄，诛杀者5000人，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杀了这么多人以后，朱元璋似乎觉得差不多了，这才停止杀戮。这时候仅列入逆臣录的高官就有一公、13侯、2伯。经过这次杀戮以后，明朝初年的功勋宿将差不多被杀完了，各军府卫所被诛杀连杀的达到几万人。对于这次杀戮，明朝末年、清朝初年的史学家谭谦说，蓝良公非凡也，虎将粗暴，不善为戎，彼由沾沾一太师，何有他望？富贵交易，冻结宁王，今宜不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蓝玉啊，不过是一个脾气粗暴的将领，骄傲跋扈，不善于讨好人，引起朱元璋的怀疑，终于招致杀身之祸。而事实上并不是那么简单，从朱元璋过来的情况看，就算蓝玉再会讨好，也必将遭到杀戮。蓝玉死了以后，1394年11月，朱元璋又找借口杀了宋国公冯胜，1395年2月又杀了颖国公傅有德。这样在明朝开国的功臣里，身为公侯而得以幸存的人仅有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二人。当年汉高祖刘邦诛杀功臣的时候，后人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朱元璋屠戮功臣的行为较之汉高祖刘邦实在是远远过了许多。在养心殿里沐浴着秋日的一点微热的斜阳，朱元璋若有所思地望着刚刚刷新的屋顶，所有的荆棘朕差不多都替朱允文杀完了，朕应该可以喘口气了。朱元璋一边这么想着， 一边听着太监李渔在一旁非常动情地给他讲新立的太子朱允文的状况。他很孝顺，一直在痛哭，人消瘦了许多。朱元璋有点感动，但更多的是担心。孝顺是很好的，可作为一个未来的皇帝，只是痛哭，男儿有泪尚且不轻弹，更何况皇上，天下有谁会同情流泪的男人？朱元璋不由得摇了摇头说，作为皇帝，太子还是太过仁慈，皇帝注定要杀人，如果不能，怎么树立皇威？他像是问自己，也像是问太监，只是像这样的问题，太监是无法回答。朱元璋突然又想起一件事，问李煜，你记得那次对对子的事吗？ 记得，记得很清楚。皇上的上句说，风吹马尾千条线。 当时太子是怎么对的？ 他对得很工整，雨打羊毛一片毡。 雨打羊毛一片毡，风对雨，吹对打，马尾对羊毛，很是工整。可是一片毡多么软弱，多么无力，皇帝是不应该这么软弱无力，皇帝应该比任何人坚强有力。你记得他的四叔朱棣是怎么对的吗？ 李渔脱口而出，日照龙鳞万点金。 日照龙鳞万点金，这可不是一般的气魄呀，朕看其中有帝王的气象，这才是皇帝对出来的对子。李渔听了不敢接枪，愣愣在那里。 哎，可惜朕又不能让朱棣来继承皇位，如今这个朱允文太软太弱，朕百年之后这个皇孙能不能撑得住朕打来的这片天下的，他的叔叔们能不能服他，有没有人会来欺负他，或者是来夺了他的皇位？ 朱元璋在心里问自己，他终于开始想这个问题。遗憾的是，他一直都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或者呢，是想清楚了，没有勇气来解决。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是新的怪尘，会是难去除的饼干，往日余温也早一日渐冰冷，疗伤是多漫长的过程，爱情后遗症陪我度余生，痛苦至少证明爱还未牺牲，再没可能。